现役最大货柜轮之一，原定驶往荷兰鹿特丹，在当地星期二早上从红海入去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怀疑受到强阵风和沙尘暴影响，导致船身偏离航道搁浅，造成运河双向大挤塞，至少100艘船无法往返红海和地中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42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8，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33.45美元，卖出价是1,734.5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个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华光庙麒麟醒狮金龙貔貅，样样都好靓、哦。 想睇扎作艺术品，唔一定要等到节庆，你可以去扎作技艺展示馆。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毛卓奇分享扎作工艺同佢背后嘅传统理念。 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香港暖流时段内播出。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CIBS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 click like share。 当你听得多死亡的题目，我们发现死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毫无预备的死亡。 香港文学13邀而知生生代小说作家，听年轻作家笔下的香港。 有人叫我同乱毛走，说青瓜城没得救的了，但我都觉得是要尽下人事，那失败都唔会后悔冇努力过。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5点08分半嘅时候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嘅节目啊！喺三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四啊，今日系3月25号，农历咧就系13，系2月13日。今朝呢个时间嘅气温同寻日都相差2-3度啊！寻日呢个时候18-9度， 而家呢个时间有21度啊。 在这天这一分钟与你，望向街中的感觉很美，下一秒未准备，未适应，兜兜转转像戏，越过空间差一些运气，下意识的心想碰到你，剩低我在这地，离别中捉到真实道理，拆天空间交错，至千次远离，一天呼吸使我再回味那空气，拆天中的希冀，记忆再处起，心中一生的美是曾与你。在你身边匆匆地掠过，未有开口担心会出错，未敢爱再等待，重叠的空间中伤觅爱，拆天空间交错，至千次远离，一天呼吸使我再回味那空气，拆天中的希冀，记忆再处起，心中一生的美是曾花一生的福气，为重遇你。 呢一首系来自一套电视剧啦，咁嗰时咧都系好冧到一啲即系少男少女嘅一啲嘅电视剧啦，咁亦都因为男女主角咧都系靓，亦都被公认为一对。但系事嘅过去，呢一对男女主角咧都分别咧就系各人系即系自己都行咗自己条路，结咗婚做咗人爹哋妈咪啦吓。讲紧嘅咧就系郑嘉颖啊，郑嘉颖当时同女主角啦就系周丽淇啊，不过而家好似改名改到唔记得咗叫乜嘢啦，系经过好多次嘅改名吓，改咗名系咪真系改咗啲魂咧咁啊？刚才嘅剧咧就系最美丽的第七天嘅主题歌曲，就系叫做最美丽的第七天，郑嘉颖。今日咧就有一个靓老婆，同埋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仔啊！时间5:13啦，今日系25号，3月25号，农历系2月13日星期四。呢一日咧，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中国东南部嘅天气普遍晴朗。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嘅日间咧，下周嘅日间咧就天气炎热啊。 气温21度，湿度79%。情歌一首接一首。 I believe 그댄 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올그대라는걸알기에난믿고있기에기다릴게요난그대여야만하죠나그대알기전이세상도이렇게그하늘아래서이제눈물로남겨졌지만이자를안지킬게요그대란이유만으로나의 一套韩国的爱情喜剧片《我的野蛮女友》，睇翻下啲年份咧，哇！眨下眼，咁啊廿年啦吓，2001年嘅时候上映嘅呢套爱情剧，当时由车太元同埋好靓嘅全智贤，到今日一样系，就算做咗人妈咪啦，都系咁 fit 嘅身形啊，亦都系咁美貌，系咪保持得系？ 咁多年都冇变啊。郭在用执到嘅呢一套《野蛮女友》嗰阵时咧，就系其实系改自一套系颇为流行嘅网络小说而成嘅。咁系喺2001年度韩国嘅十大卖座片嘅亚军，而喺亚洲其他嘅地区咧都系相当之受欢迎。香港人咧都好多人中意睇嘅吓。而歌曲咧就系头先嗰首啦，韩国歌手申盛芬演唱主题歌曲《I Believe》。我的野蛮女友，而我哋喺香港呢边咧，就又有野蛮咩咧？野蛮奶奶啊，都有好似有两套出过吓，都系阿谢汪明荃就系有呢个野蛮奶奶，系一套应该系古装一套时装嘅。咁呢个野蛮奶奶嘅大战哥斯拉嘅主题歌曲咧，就系汪明荃加埋农夫，仲记得呢首歌吗？都系啲 rap 嘅歌啊！ 我有怒气，喺度我有想气，你想气，我几静静地，我有静静地想同你斗气。 如果有日翻到屋企你唔喺度，我坐喺度开大到 high 班都冇人投诉话我嘈，冇人同我嘈，已经清零度，想做乜都可以照做。但系补身嘅汤我自己唔识煲，夜晚赶 proposal 就咁瞓咗喺度，冇人为我铺好个床铺。听朝早冇咗你把声又醒。 过去每一天就在你身边，望住对方千变百变，一种会厌太多感觉会变，朝见晚见，等到你飞到远方说句再见。从此间又想起昨天，留心听这关心最暖，无端端又想讲句你知每天我都会想再见。 有冇缘同你会变仇人？有冇缘同你变最相亲？某个时辰同你有缘，我只会发觉你的出现实在不满。 事实每一天就在你身边，就是隔了一寸半寸，也不去也许感觉会变，相处两片先发觉跟你每天也要再见。 我有日翻到屋企你唔见咗，用几耐厕所都冇人饿我，我嘅生活鍾意点过就点过，唔使睇你面色我就系我。但系每晚我加班迟返，冇人帮我留送留饭，以前嫌你麻烦嫌你野蛮，但系冇咗你喺我身边生活 好多困难。每一天就在你身边，望住对方千变百变，一种会厌太多感觉会变，朝见晚见，等到你走到方说句再见，才知天又想起昨天，留心听这关心最暖，无端端又想讲句你知每天我都会想再见。 有冇缘同你会变仇人？有冇缘同你变最相亲？某个时辰同你有缘，我只会发觉你的出现实在高 光。事实每一天就在你身边，就是隔了一寸半寸，也不看见，也许感觉会变，相处两片先发觉跟你每天也要再见。 咁多年嚟都对住你，你喺度我又怒气，唔喺度我又想起你想起，屋企静静地我又静静地 想同你斗气。 系啦，听翻呢啲歌曲咧，又记得翻当时一啲嘅电视剧。原来一晃眼又咁多年啦。嗱，《野蛮女友》咧，即系韩国嗰套咧，就2001年嘅时候咧，咁啊，通常呢啲咧受欢迎咧，其他啲制作人咧就会谂下，啊，系咪我都可以拍咧？咁所以几年之后啦，香港2004年咧就有呢个《野蛮奶奶》啊，咁就系汪明荃啦，就加埋呢一对嘅啊新人啊，就系、是。饰演自己的仔的黄宗泽和胡杏儿，而这一批当时有拍拖，若干年后呢又有不同的一个境况了。如果胡杏儿就来做第三任的妈咪了，一样的名艳照人，和在内地中国内地的知名度都相当高。刚刚的就是野蛮奶奶的主题歌曲，就是汪明荃和农夫合作的。5:23，气温21度。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恨。 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磨云变好运。如脱口越重圆，脱口越重圆，始终都会相对叹。人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就来自一套电视剧，当时电视剧亦都好风魔香港的朋友，而主角汪明荃啦，佢当时嘅发型咧，亦都系好多人咧就系效法嘅。如果冇记错，应该就系洛林啊。呢套剧咧，1977年嘅时候，哇，一套长篇嘅电视剧，真系好长啊！而家睇翻，都现在都唔会拍到咁长啊，系有110集嘅电视剧《家变》。咁啊，其后咧，多数啲剧集咧，20集啊、30集啊、40集啊咁样吓。咁啊，以下呢一套电视剧又记唔记得咧？呢个系喺2008年嘅时候，男主角马俊伟咧已经继续同自己步步高升，又读书啦，又开公司做老板啊，又做舞台剧，仲有钟嘉欣。电视剧名字《金石良缘》，他们两个唱翻。 前路没灯，只有烟，学会最终就是善。 钟嘉欣。 回望剩低苦涩，也可将人生的好纪念。存在过总有意义，若结果终分别了，还是有。明因你紧靠。 献上美国的好，相拥对视，你可否记住我生于世上，等这小故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55岁男子，住在黄埔花园三期六座，在葵涌打砖坪街和丰工业中心工作，同一名司机共事，会送货到一些住户，亦都会进入部分客人的屋企组装家私。有10个住户，大约一共有10几名客人要隔离检疫，有关住户分布在多区。新增个案里面有一宗与 Ursus Minus 群组有关，这个群组累计151人确诊。政府公布将4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分别是黄埔花园三期六座、小西湾富景花园七座、警方西九龙总区总部二楼同埋理工大学包玉刚图书馆。当局话，任何喺今个月11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方超过两小时嘅人士，需要喺星期五或之前接受检测。政府今日会喺富景花园增设流动采样站，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居民同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德国总理默克尔取消在复活节期间实施严格防疫封锁的计划。默克尔形容最初的计划是错误，他承担最终责任。默克尔早前和各州州长经过通宵讨论之后，决定在4月1日至5日收紧防疫限制措施，大部分商店要关闭，民众要留在屋企，减少社交接触，计划普遍受到商界和专家批评。默克尔对记者说，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整个过程增加了不明朗因素，要求民众原谅他。他说有充分理由推行计划，但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好好落实。德国疫情反弹，每10万人就有超过100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日本国家女子足球队前主将泽穗希以身体理由请辞东京奥运会的火炬手任务。按原定计划，泽穗希今日会同另外16人一同参加火炬传递的启动仪式，并且担任第一棒火炬手。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奥运火炬传递要做到安全第一，将会尽力确保万无一失。报道说，日本越野滑雪选手道步晓斗、花样滑冰选手宇野昌磨、知名演员广末凉子和黑木瞳亦都宣布请辞担任奥运火炬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42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8.78，加元1.258，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34.19美元，卖出价是1,73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个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戏曲天地陈希瑜，表演场地终于再次开放给观众看戏了，大家入场支持之余，记得要时刻保持个人卫生，要佩戴口罩，同埋尽量同其他人保持社交距离，摸过公共物件之后记得要清洁双手啊，大家保持个人卫生，人人睇戏睇得安心。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大家准备好未啊？ 在成长的过程中，小朋友少不免会面对失败，在这个时候家长应该要讲些什么去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呢？ 今个星期小人国大人话和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和大家拆解这个烦恼， 记住支持我们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的 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有啲朋友可能咧就行完晨运翻嚟都唔定，真系噶，有啲真系三点零钟咧就会出去啊嘛，但有啲咧就可能啱啱睡眼惺忪就醒啦，起身啦，准备咧就洗个面，食个早餐之后咧做下嘢先，可能系睇下书啊，或者冥想下先啊，沉淀下咁啊，有啲乜嘢今日需要做啊咁样，先嚟一个即系思想去谂一谂先吓。咁啊，有啲咧就又或者系出去跑个步，喺跑个步嘅时候咧，哇，出一身汗，成个人嘅头脑又清晰咗，翻嚟冲凉洗头嘅时候咧，就会更加有好即系精神抖擞嘅心态啊，或者系一个好满足、好开心嘅心态咧去迎接呢一天吓。做咗运动之后咧，个个都话系满足嘅，个人咧就系即系充满咗能量，充满咗力量啊！咁原来运动咧真系有好多好处，大家一路听嘅节目嘅时候咧都听得到啦。逢星期三咧就李博士讲下运动啦，咁希望咧喺耳濡目染之下，大家真系多啲嘅运动，每日运动咧就起码都有30分钟啦，咁啊做到啲系有大氧。有少气喘的感觉才会好的。但如果你觉得话唔得，咁有啲系好似好辛苦，唔紧要噶，尝试下先，唔好一开始就话唔得。试过下之后，可能又慢慢慢慢，你见到有进步咧，咁又会加添你嘅信心。除咗运动令到自己健康之外，一啲保健嘅常识又要知道啦。星期二又会有崔博士，咁啊食得要点样去有营养咧？星期四我哋就有林思维啦。今日林思维咧就会同我哋讲下上次。讲紧话嗰个减肥啦，而家即系 其实是好像一年360日都很多人要行这个减肥的方法，日日都嗌住减肥，但嗌了很多年都是这样，可能揀的方法不正确了。上次就讲了如何认清不即如何认清不正确的减肥方法。咁而家就讲啦，今日会话系不正确嘅减肥方法，佢有咩嘢副作用呢？早晨，望望大钟时间，要同你讲讲啊，五点接近搭八嘅时间啦，气温21度， 即音乐献出真善美。愿真善美再陪着你，歌者的笑，歌者的泪，心尽了人生的意义。歌曲的美，歌曲的事，似柳柳和风吹着你。 音乐可以陶冶性情，的确是没错的。听一些的歌曲，快歌好慢歌好，歌词的内容会令你是更加是了解一些的人生的道理啊，或者怎样去寻找开心啊。在寂寞的时候是寂寞了过一阵好了。然后呢我们要去跳出这个寂寞啊。咁啊去返一些我们要是迈步向前有信心的一个道路。歌曲咧陶冶性情，又献上心韵，希望咧就系大家都系喺呢个乐韵嘅当中寻找到自己。献上呢个歌曲嘅头先嘅咧就系叶丽仪嘅《献出真善美》，透过歌曲啊。咁而谂起另一只歌咧，都系啲歌曲里边咧，好多时有啲嘅代表性嘅。咁啊，当年咧顾嘉辉系离开个工作岗位，都有讲过退休噶嘛，跟住又翻翻嚟咁样。咁啊，一次咧就话离开嘅时候咧，咁佢个好朋友黄沾咧就系为佢写咗一首饯别歌曲，而亦都喺节目里边咧就系请啊顾嘉辉又作曲啦，许冠杰又上台啊，咁一齐咧就即席作曲啊，写咗词，就成为呢一首歌啦。呢一首咧就由关谷英唱翻嘅，为你献上心韵， 为我献上你心韵，似清风吹遍，令我世界现优美。 想了一切，你的心声响遍，情风你那美妙情怀，诚意始终不变， 倾出了绵绵意，动人肺腑，痴心带爱的光芒万千，牵出你浓情恋，令人爱恋，愿时时长伴你将真心意。 为我献上你心韵，似清风吹遍，令我世界现优美，像春到大自然。为我送上了一切，你的心声响遍，情共你那美妙情怀，诚意始终不变， 倾出了 呢一首歌咧就好多人嘅合作噶吓，咁啊包括咗咧就系个当时嚟讲即将离别离开岗位，去即系其实暂停一下，再翻翻嚟嘅时候咧，你先多一啲嘅灵感去做你嘅嘢。顾嘉辉写嘅曲加埋许冠杰一齐作嘅，而写词咧就有郑国江、邓伟雄同埋黄沾，唱嘅咧就系刚刚咧关谷英嘅《为我献上心韵》。早晨，时间5:47，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咧，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最高温度有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啊！现在气温是21度，湿度 83%。这首歌呢就是改自山歌作曲的呢，就真是顾嘉辉。郑国江填词，张德兰春天新希望啊。 漫步绿野春风恶，为何同道轻舟渡，在这美好春光中，心中涌 刚才的歌曲就是张德兰的《春天新希望》。以下这首歌呢就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想听的。饮杯饮杯成啊。 命论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 分离。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冯伟棠。 命论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迟疑至此怎挽救。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伤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话再见未能再见，我知君你太痴心。 话再见亦难再见，话再见如今饮到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情人话再见无限凄酸，再无方法可挽救。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 现实中啊，拍拖嘅男女又或者系结咗婚要分开嘅时候，系咪真系咁洒脱咧？咁啊，当然有唔同嘅人咧嘅唔同嘅处理嘅方法，有啲就真系可以再见亦是朋友，但系有啲咧就从此咧就系你我都唔再相见啊咁。头先咧饮杯饮杯成吓，即系分手在即嘅时候。饮咗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咁洒脱分开呢？咁啊，但系事情到此又难以挽救啦。咁啊，最后都系要理智地，大家要分开啦，不必再内疚。分离，冯伟棠嘅饮杯饮杯成。 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难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自己许皆偶。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气量巧，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过溜，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要睇到睇透，失莫追究。 为情悔疚，你盏心凹得过溜，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思琪的电视剧《啼笑姻缘》里面的歌曲仙杜拉的《我和你》。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南沿岸，同时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300米，有烟霞。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 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42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8，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34.19美元，卖出价是17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每日带来不同趣味，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跑出健康生活第一步。一起阅读，一起享受开卷之乐。猫奴手记，记录同宠物相处的乐与喜。4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09到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全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大个㗎啦，我想搬出去呀、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㗎。 冇楼又点呀，咪係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诶，咁不如 call 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眨下眼咧，又过咗一个钟啦，吓，由5:00到而家刚刚一个钟之后，听埋6新闻，再继续我哋最后一部分。稍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四咧就会有林思维噶。现时6:02，今日系3月25日，农历系2月13日，星期四。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天晴啊，咁啊最高温度有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噶。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期四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就是大家熟悉的营养师，他就是澳洲注册营养师，也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 Sylvia 林思维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喺呢个三月份咧，大家都要筹备定啦，我哋要 keep 住要好 fit 去迎接喺夏天嘅时候咧，啲衫要薄身啲啦。 嗯。 游水嘅时候着件泳衣，男士就着条泳裤，你成身嘅肌肉睇落嚟都靓啲。 系啊。 男士仲紧要。 系而家可能唔系净系女仔减肥、啊，我发觉而家多咗好多喺互联网见到啲 show 自己六嚿腹肌啊。 系啊。 或者可能啲明星本身好肥嘅，突然之间话走去节食啊，或者可能断食啊，或者。可能话俾人听，哇劲啊！我有大肚腩，突然之间我六嚿腹肌又出翻嚟啊！ 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嚟嘅，你见到自己嘅身体其实唔系好正，兼且可能唔系好健康，你要去改正自己系正确嘅、 嗯嗯。 不过就系要用得其法啦吓。 系啊系，咁所以其实呢个咁样嘅减肥一个习惯咧，其实可能都系。即係會持續落去 嘅，係啊！呢個係即係永遠都係咁做， 係一個定律嚟㗎 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喺一路連續好幾集咧，都會同各位朋友咧，就係去分享翻一啲正確嘅方法。咁我哋上一個星期咧就講咗話點樣去認清一啲唔正確嘅減肥嘅方法咧、 嗯， 舉咗一啲例子啊，生酮飲食法啦、 嗯， 或者係一個淨係食一啲。植物式嘅嘢，或蔬菜啊、水果之類，呢、啲方法咧都係唔係正確啦？呢、這個屬於單一嗬。 咁其實我諗係未必完全唔正確，不過有機會你長期去跟嘅時候咧， 就有啲 就會有營養不良嘅狀態，甚至乎缺乏咗某啲營養。咁、我哋上次講話，譬如我哋上次林美美講過啲縮水湯啦， 鄭秀文嗰個雜菜湯 係啦。咁其實真係好明顯，你唔使講都知一定會減到磅啦，即係唔好話減到肥啊，減到磅啦。咁但係問題係你可唔可以長期咁樣食咧？係咪完全都唔食澱粉質啊？或者可能你一世都唔食五谷類啊？甚至乎你一啲油都唔食，因為其實無論你講五谷類、水果。牛奶、肉类都有佢唔同嘅营养素，咁所以呢啲所谓嘅 shortcut 咧，其实好多时候都要话到俾你听，系佢唔系一个好健康嘅减肥方法。 同时，亦都系因应每一个人嘅健康状况。你上次都提到，哦、有啲人可能有糖尿病啊咁啊， 系啊， 咁什么其他嘅病都大家不一噶嘛， 系啊， 咁你要好清楚。 系啊，同埋你每一个人嘅身体状态都唔同啦，即系譬如头先阿浅你讲，譬如好多糖尿病人都系肥嘅。咁可能通常你去肥嘅時候，你又想減肥啦、 嗯， 但好多時候可能食緊藥啊，或者打緊胰島素針啊。咁如果你真係無啦啦跟一個咁低熱量或者完全冇一個碳水化合物嘅一個飲食方法，其實好多時候會令到自己血糖低啦，甚至乎可能會暈啦，咁甚至乎餓過機啦，就餓過機之後，你飲咗三日之後，你就瘋狂地食其他嘢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每一種減肥方法都係好個人化，咁就盡量都唔好話即係有個代言人出嚟或者一個 KOL 出嚟，或者佢自己以身作則話哦做過的你都得噶，咁樣嗰啲咧，其實呢個都係有一個問題，所以都要因應個人嘅身體狀況去斷定呢個咁樣嘅體重控制方法係咪啱啦。咁、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即係頭先呢啲就會缺乏營養素啦。但原來某程度上咧，有啲減肥方法咧都會鼓勵你食某類嘅嘢咧，令到你個營養過量咗嘅。 係。 咁即係同頭先有生酮飲食都有提過，佢會缺乏某啲嘢啦。但原來生酮飲食咧都會增加某啲嘅營養素嘅攝取，例如因為生酮飲食法咧係鼓勵高脂肪嘅。咁甚至乎近年嘅生酮飲食係鼓勵食啲高飽和脂肪嘅嘢，即係無論係椰子油啦 ，even 有陣時會見到啲人牛油啦。咁另外就算你話你唔係食牛油或者椰子油都好咧，可能就叫你食好多唔同嘅。高熱量嘅油類啦，咁其實咧生酮飲食法咧某程度上係真係可以幫到減肥嘅、但問題係佢哋而家啲研究講咗話，過咗半年之後咧，有部分嘅人咧嗰、那個血脂啊，即係血裏邊嘅膽固醇咧係會上升嘅，咁、所以呢啲所謂嘅鼓勵食好多某類嘅宏量營養素嘅，即係一啲減肥方法咧，其實都有佢個風險。 哇！咁如果你即係話膽固醇有風險嘅話，對於個心臟又有啲問題。 係啊，係啊，咁同埋有啲即係所謂嘅生酮飲食法，因為個個都唔同啦，咁有啲就鼓励喂生酮飲食咧，你可以食好多肥膩嘢都唔緊要嘅，咁你就食炸雞啦，食雞皮啦，可能飲防彈咖啡啦，防彈咖啡係即係皮加咗啲椰子油啊、牛油落去嘅咖啡。咁如果你真係狂食嘅話，或者真係跟得好足嘅話，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影響你個膽固醇咧？即係意思你瘦咗。 唔代表你个血脂系唔高嘅。 嗯， 你瘦咗，可能你唔减肥嘅时候，可能个胆固醇冇嘢嘅。但你减完肥之后，如果你个胆固醇系高咗嘅，反而你个心脏病机会率就会高咗咯。咁所以就系大家要衡量呢一样嘢。咁、究竟有冇啲营养素系你系减肥期间佢叫你食多啲嘅，但系问题你冇留意到究竟有冇影响你个身体啊咁、样啦。咁近年你都有啲所谓嘅单一嘅饮食法，即系譬如你会见到好多报章杂志话写住，即系譬如我哋手上嘅资料都话两星期减11公斤。斤不复胖，之后14日水煮蛋减肥餐单，咁你会见到哇，14日水煮蛋减肥餐单， 即系哇，你14日都食水煮蛋，即系烚蛋啦， 系啦，咁佢就话哦，你两星期可以减11公斤， 喂，但系谂下。雞蛋都話你正常嚟講一個禮拜4隻到啫嘛， 係啊，甚至乎而家新嘅研究就話哦，你一日食1隻都唔緊要啦，咁即係唔影響你個膽固醇嘅。 但你講緊如果14日水煮蛋係1日3餐都係咁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個演繹都唔同啦。但如果你話你唔去深入去睇呢個報章嘅時候，可能分分鐘你以為食蛋。是可以幫你減到肥，你一日三餐都食蛋，之後又唔食其他嘢嘅時候，咁、會唔會影響你個身體呢？咁咁甚至乎可能有啲報告都係話咩14日內改善便秘、腰圍減3cm、5cm， 女星推薦奇異果減肥法，熱量效果更佳。 奇異果係有營養係啱嘅， 係啦。 不過係咪咁食法？ 係啦，咁即係叫啲人食幾多個咧？係咪每餐都食幾個咧？甚至乎有冇其他嘢你要配合咧？咁呢啲就係所謂嘅單一食物飲食啊。咁、所以你會發覺有啲譬如甚至乎叫你。诶，饮咖啡减肥啦，果汁减肥啦，咁呢啲所谓全部偏埋一边，叫你净系食单一种食物去标榜减肥，或者可能声称两个礼拜内减10kg嗰啲咧，其实都系营养唔均衡嘅。咁另外就係會缺乏趣味啦，即係譬如我叫你減肥，你日日食10隻蛋啦咁樣。 哇！你其實你頭嗰幾日都還 OK， 因為你個心有個目標去做啊，14日後我就會有好成績。 係啊， 但係哇，跟住之後嚇。你心都會話，又係食呢啲啊， 係啊， 好悶喎。 係，同埋咧，我發覺我自己啲 client 都係一入嚟見我嗰陣時，得噶，小朋友我得噶，乜都得噶，你俾我乜都得。我話你會唔會悶噶？唔會噶，得噶，唔會噶。我淨係食呢樣嘢得 ，OK OK， 真係得，佢得。之後唔夠一個禮拜翻嚟，哇唔得，我就嚟死啦！食呢樣食到。咁所以其實咧，你嗰一刻因為個動力好高， 係啊。 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報章雜誌叫你食嘅時候，好，我即刻去買，我照住呢個明星咁樣去食。但其實一定係唔持久嘅， 所以最後其實都係失敗咯。 係啊，會 仲要壞咗身體喎，可能 會啊。同埋你會覺得減肥好辛苦咯。因為如果你話減肥好辛苦咧，即係每一個人我諗做某樣嘢，你覺得辛苦都唔會再做噶嘛。減肥嘅人咧個心態好得意嘅，唔辛苦咧，佢覺得自己唔係減緊，即係佢覺得辛苦係理所當然。但我會對我啲 client 講，我要你減肥減得唔辛苦先係我哋嘅目標。如果你辛苦唔使嚟揾我啦，你就咁求其節食都得噶啦，你乜都唔食，你唔使揾我噶 ，OK 噶。但係好得意啊，部分嘅。client 係真係覺得，喂，咦，你個餐單咩都得食嘅，得唔得噶？聽聞減肥唔食得嘅喎，我就唔係咁嘅。咁但係即係個當然我個營養師個 style 都唔同，或者可能出面啲人推廣每一個飲食方法都唔同啦。但係我覺得減肥唔一定要餓嘅啫，減肥唔一定要悶嘅啫。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得意嘅一個現象啦。咁另外一個特徵啦，即係如果發覺嗰個飲食係過分限制飲食嘅，即係譬如講緊斷食啊，甚至乎可能乜都唔俾你食嘅，你三餐只可以食蔬菜嘅啫。咁嗰啲咪就係過分限制飲食咯。咁就算幾有效都好咧。都可能有機會有啲副作用啦。 喂，斷食咧都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斷食嘅喎、 啊， 有啲係咪好狠嘅斷食？ 係有啲好狠嘅。咁近年好興，譬如16:8啦，16:8已經唔夠狠噶啦。咁、有啲咧係1:23。咁咩位置1:23咧？就係一日之內1個鐘頭可以食嘢嘅啫。 其他23小時水飲唔飲得啊？ 水都飲得嘅，如果唔係真係會死嘅。咁但係23個鐘頭係唔食嘢嘅， 係 淨係飲。冇卡路里嘅液體嘅嘢， 其實都難㗎。有時我哋會話悶到發慌、口痕去食下嘢㗎嘛， 係咁，同埋你會翻工，你會喐，你會行，你唔係淨係坐喺屋企㗎嘛。咁、近年你就有一個叫1:23嘅斷食法，即係 1:23 嘅 intermittent fasting。 咁嗰1個鐘頭可以食咩啊？ 我未睇到本書啦，可能本書入面佢話哦係啦，總之你均衡就得啦。但我覺得1個鐘頭冇可能食到一個均衡飲食嘅1:3餐。 即係總之可能佢嗰1個鐘頭你都或者單一食某一啲嘢。 係啊，咁所以當然點解會減到肥？你一個鐘頭一定食唔到1:3餐啦，咁你可能淨係食1餐，咁之後23個鐘頭唔食嘢，咁你捱得幾耐咧？ 哇！如果咁嘅情況有咩副作用咧？ 咁當然你又會好肚餓啦，甚至乎成日諗住嘢食啦，因為你個身體肚餓嘛。咁另外就會頭痛啦，因為血糖低啦，唔夠營養啦，好容易發脾氣啦，即係你肚餓嘅時候都會鬧人啦。咁另外就會可能有胃灼熱，即係意思胃酸倒流啦。另外有機會餓得就會肚脹啊、便秘啊、冇力啊，甚至乎最差咧就係如果你過分限制飲食。 咧，可能有機會會引致到飲食失調。 嗯， 因為當你啲人叫你唔好食，你又夾硬唔食，你個腦話俾你聽要食，你成日經常為咗食物而掙扎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咁樣嘅長期控制飲食咧，其實好多時候會引起咗一啲嘅飲食失調症，包括厭食症啦，一啲暴食症啦，甚至乎啲狂食症嘅後遺症都未定。咁所以呢個都係好 concern 嘅一樣嘢、 啊。我諗起減肥咧，就以前即係最基本嘅啦。啊，食西柚就係 OK 嘅啦，咁樣樣。 咁即係呢個係舊式嘅一個單一飲食方法啦。 而家都通唔通 㗎？都有人㗎，不過香港文化就唔係好中意食西柚嘅，同埋你唔係成日買到西柚嘅。我媽咪年代應該試過，即係我唔可以爆媽咪啲資料出嚟。咁但係我諗我媽咪年代試過叫佢成日買西柚翻嚟，咁就可能之後都食個西柚，即係佢食兩塊火腿，即係飲杯咖啡咁樣類似嗰啲咯。 係你媽咪咁做係嘛？ 係啊，我記得啊。 咁你媽咪嗰時都好想 keep fit 喎。 咁我諗媽咪係都市人或者一個事業女性，咁可能佢都係著得靚靚啊。咁或者可能都系俾人话吓、啊、你肥啊减下肥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无论系西柚减肥法啦、七日减十磅减肥法啦、代餐啦、头先讲嘅缩水汤啦、甚至乎头先话啲极低热量饮食，就系、是、每日食800卡路里一日啊嗰啲咧，类似呢啲咧，都系有机会缺乏营养之余咧系。唔具持久性，咁我哋成日讲话 sustainability 啊，近年嚟即系唔系净系讲经济要 sustain 啊，或者可能食物要 sustain， 减肥都要 sustain。咁意思你减完之后，你持唔持久咧？ 即系你用七日去做指标先吓，七日之后有成绩啦，跟住点咧？系咪另一个七日都系咁咧？ 系啊，咁系咪食到六十岁？我成日讲笑，系咪食到嗱冇六十岁啦？你而家三十岁减肥啊？ 冇啊，我就系讲紧短期啲嘢， 系、 啊、半年， 半年系啦、啊。不如问翻你啊，钱，如果我叫你半年净系饮缩水汤，你可唔可以饮到半年？ 冇可能啊！喂，你都受不住诱惑，你要一定要有吸引嘅，同埋你个身体都会叫你要食嘢。 系啊，同埋冇朋友啦，冇社交啦，唔使翻工啦。肠胃好差啦， 所以冇可能。 系咁啊，甚至乎有近年嚟有个即系比较肥嘅男嘅人，佢真系用果汁断食啦，或者果汁饮，佢全部嘢都系饮晒果汁啦。咁當然佢好成功嘅，因為佢係一個好重嘅男藝人，可能可以重到成300磅定200到蚊咁滯。咁佢就鼓勵啲人將啲蔬菜啊、果汁啊去淨係飲。咁佢減到咁上下咧，佢都有做運動嘅。咁我唔知佢而家食成點啦。但前一排就即係好推呢樣嘢，就哦，你將全部嘢打曬汁就得㗎啦咁樣。 但係其實可能佢哋會係期盼咧，我搞掂咗去某一個磅數嘅時候我就可以回復正常嘅食法啦，咁樣。 我都明嘅，因為如果你太重，譬如你真係有300磅，你一定要揾啲方法去鼓勵自己，你有成績先會繼續做噶嘛。但係即係好多時候啲人去到咩為止一個 end point 咧？即係我跟半年啦，我跟三個月啦，我幾時開始做運動啦？我幾時將一啲健康嘅食物擺翻入去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啦。 係啊，但係凡係呢啲咧個副作用，其實都幾影響身體嘅。你可能會心口翳悶啊、頭暈暈啊之類嗰啲噶嘛。係 啊，咁甚至乎長期。有部分的研究都是讲会不会长期不够蛋白质呢，譬如可能会不会有机会肾结石呢，有没有机会因为营养太低或者热量太低会引致到个心脏有事啦，或者你不喝奶的时候会不会有骨质疏松症，这些都是一些长期乱禁减肥的一些后遗症，所以都要大家去留意，就不要说、哦、我不理的，我短期就可以了，我做几日的啫，那几日你都未必会有成绩啦。 千万不要信一些广告的讲法，他为了想赚你那嚿减肥钱梗系唔系啊，都讲啦，讲啊天花龙凤。 系啊，咁你呢度就会都睇到啲标榜嘅标题啦，即系譬如六种保证减肥水果，减重从此不难瘦。另外仲咩啊？86黄金减肥法，不需运动节食两周狂减四公斤，极速减磅呢啲标题咧，你日日都见到 嘅。系。 咁但系我就觉得系越夸张咧。 你就越会 去质疑下究竟系咪真系，同埋你谂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方法，点解全球嘅肥胖率不停咁升紧呢？ 但系都会去一试喎， 系咁当然就系会一试啦。咁一试个后遗症系咩呢？就呢度有个 cycle 嘅，即系我哋资料嗰度嘅，叫做 the cycle of fat diet， 即系意思话，如果你决定跟一个好极端嘅饮食方法 ，OK， 你减到嘅当一刻。咁減到嗰一刻咧，因為嗰個飲食方法可能太極端嘅關係，你跟唔到啦。跟唔到之後，你就覺得好掹整啦。OK， 咁或者可能減到咁上下停咗喺度，你好掹整啦。好啦，好快你就唔跟咯。咁你唔跟嘅時候咧，就體重肥翻啦。OK， 咁肥翻咧就更加嬲啦。咁去到咁上下唔得，我又頂唔順啦，我又要揾個減肥方法。咁就再跳入一個極端減肥方法。咁待你諗下，呢個循環就不停咁喺度轉，不停咁喺度轉，不停喺度轉， 不斷失敗， 係啦， 又再試，屢敗屢戰。呢度有喎、啊， 某程度上，女伯女戰咧，如果你講其他嘢係好嘅， 係， 但如果你減肥減完又肥翻，減完又肥翻，減完又肥翻，如果你發覺聽眾啊，你有一個咁樣嘅現象，由你可能十八歲開始減肥，減到而家當你三十歲，你都係未成功嘅話咧。可能你的心態要諗一諗，究竟你揀嘅減肥方法究竟啱唔啱你？ 係啦，咁所以咧要的起心肝，一路聽住咧，真係我哋呢個節目啦，千人所嚟嘅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呢幾個禮拜嘅環節，我哋有營養師林思維就講翻一啲正確嘅減肥嘅方法，其實亦都話正確嘅健康飲食嘅方法。 係啦，咁所以咧可以達到一個健康嘅飲食方法咧，其實嗰個持久度咧就會長啲啦。同埋咧，我都好相信咧，控制體重或者控制病情都好咧，係冇捷徑嘅。 係啊， 咁所以。你如果心態係覺得我要十日減十磅嗰啲咧，咁你係未 ready 去真真正正地去減肥咯。 嗱，的起心肝，下個禮拜繼續收聽嚇。 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會講係而家好流行嗰兩種減肥方法，就係、是、生酮飲食法同埋斷食嘅飲食法，究竟對減肥係咪真係咁有幫助呢？ 好，咁下個星期四聽林思維講啦，唔該曬， 拜拜。 好多歌手咧，都为咗要出镜靓啊，形态靓都要减肥。佢系其中一个，不过我都系中意佢肥嘟嘟嘅样子，瘦咗唔系好似佢。讲紧系小肥啊。 雾云密布，风雨催促上路，旧坟望人来打扫。话我是神未到。低诉声听不到，就以两酒祝你长眠不老。孩童游戏，七夕纸片地，无人游魂同把臂。若这天亦难遇你，生与死几千里。就以这烛火引导着你，七月十四那飞灰该是你，尚未牵识那一刹，仿似跟你一起。七月十四要走的竟是你，若是消失了的都不该记起，却记得。缠住你，总算一种福气，从来与孤骨永为邻里。七月十四那飞灰该是你，尚未掩饰那一刹，仿似跟你一起。七月十四要走的竟是你，若是消失了的都不该记起，却记得你。若已轮回今世在何地，一切亦已从头，应不再伤悲。七月十四那悲灰该是你，尚未掩饰那一刹，仿似跟你一起。若是消失了的都不该记起，却记得你。 来自澳门的这位歌手小肥唱歌其实都挺好听的。七月十四结束我们今早清晨首例节目，星期一朝早再见你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 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因应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个批次的药樽封盖包装有瑕疵，澳门和香港先后宣布即时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表示，本港已经接种15万剂有关批次疫苗，早前接获44宗涉及包装瑕疵的汇报，已经即时将药樽弃掉，并没有用过有关针剂。药厂目前看不到有安全问题，市民可以放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承认和接种中心沟通上可能有混乱，昨日早上已经接种过千剂伏必泰疫苗，表示不好意思。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说，预计阿斯利康药厂将会发放最新和修订的新冠疫苗数据。福奇说，相信阿斯利康的修订声明可以消除有关疫苗有效率的混乱情况。负责监察疫苗数据和安全的委员会早前关注阿斯利康提供过期数据，可能令疫苗有效性的数据不完整。正是申请疫苗在美国紧急使用的阿斯利康日前表示，在美国进行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显示疫苗有效率为 79%。这个结果是基于2月17日数据的中期分析得出，会在48小时内公布最新的试验数据。又说初步评估全面分析结果和中期报告一致。印度发现双重突变的新冠变种病毒株，正是了解是否会增加传染力，或者会不会影响现时的疫苗效用。当局从18个邦收集到超过10000个样本，发现双重突变的变种病毒株。官员说，这个发现与印度感染个案上升并没有关系。另外有771个样本含有已知的变种病毒株，大部分属于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印度新增47000多宗确诊个案，再多275人死亡，是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的死亡数字。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次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至今仍然未移开，航道继续受阻。当局出动8艘拖船，尝试将货轮船身移到正常位置。一间总部设在迪拜的海事服务公司说，当局仍然在努力解救，又说早前接获消息指货轮已经局部脱离搁浅的讲法不正确。埃及官员早前预料行动需时两日，而运河够航道正常运作。长400米、阔大约59米的长次轮是现役最大货柜轮之一，原定驶往荷兰的鹿特丹，在当地星期二早上从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怀疑受到强阵风和沙尘暴影响，导致船身偏离航道搁浅，造成运河双向大挤塞，至少100艘船无法往返红海和地中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BioNTech 伏必泰疫苗部分批次的樽盖包装有瑕疵，香港和澳门都宣布暂停接种。卫生署说，早前接获44宗相关汇报，已经即时抌了药樽。药厂目前看不到有安全问题，不过香港就比澳门迟了。